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有位好姑娘，人们走过了她的毡房，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，她那粉红的笑 什么样，身段不肥也不瘦，她的眉毛像粗柳，她的身腰像面牛，她的小嘴很多情，眼睛能使你发抖，她梦幻什么样，什么样，身段不肥也不瘦，阿拉木汗住在哪里，吐鲁番西三百里，阿拉木汗住在哪里，西三百里，为他黑夜没瞌睡，阿拉木汗住在哪里，吐鲁番西三百里， 阿拉木汗什么样，身段不肥也不瘦，阿拉木汗什么样，身段不肥也不瘦，他的眉毛像弯月，他的身腰像面流， 什么样，身段不肥也不瘦，阿拉木汗什么样，身段不肥也不瘦，为他黑夜没瞌睡，为他白天常咳嗽，为他冒着风化雪，为他鞋底常打抖，阿拉木汗住在哪里，阿拉木汗住在哪里，吐鲁番西三百里。 谁才适合我的爱，搜搜 QQ 上有些留言很奇怪，男人不坏女人不爱，因为自称人很帅，心地善良小乖乖， 问今年你几岁，有过几次 one night， 吓得我发呆，这是什么时代，赶快对他说声拜拜。QQ 爱是真是假谁去猜，不管咋大不上前买，只要过点自在，想去少点空白，继续聊聊心里的阴霾。QQ 爱是真是假谁去猜，说不定对方他是结论，既然分不清好坏，也没有胜利失败，自己享受自己的精彩。 是什么一时代，赶快转身拜拜。哦 Q Q 爱是真是假谁去猜，不管它大步向前迈，只要多点自在，相聚少点空白，继续聊聊心里的阴霾。哦 Q Q 真是假谁去猜，